天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刚刚办过婚礼没几天的 Angelababy， 为了平息整容质疑，按照朝阳区法院主审法官和代理律师的建议，赴某三甲医疗机构，在公证员的见证下做了鉴定，最终鉴定结果为 baby 眼角和口腔部分正常，无切口痕迹，脸部骨骼没有动过的痕迹，也没有检查出假体。我们说整容鉴定一般流程如何？整容和微调到底有什么区别？牙齿整形真的可以改变脸型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只要美丽，不要痕。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带来哈跟科技有关的三条资讯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中美研究人员啊，最近在美国科学杂志网络版上报告说，他们利用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敲除了猪基因组中可能有害的病毒基因，从而扫清了猪器官用于人体移植的重大难关，也为全世界需要器官移植的上百万病人带来了希望。说到这个可能有害的病毒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叫做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它是嵌在细胞内基因组的病毒，那在猪身体里呢不会有毒性，但是当猪的细胞和人的细胞接触时，这种病毒呢会从猪的基因组跳到人的基因组当中。一种病毒传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艾滋病病毒从灵长类动物传播到人类，所以这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也成为人体移植利用猪器官面临的一个重大医疗风险问题。大多数的基因改造呢，都是一个基因层面上的修改，而一个猪细胞内有62个拷贝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基因需要修改。研究人员呢，是随后将改造后的猪细胞和人细胞一起培养，发现这个猪病毒侵染率下降到了以前的1/1000。再来看第二个新闻啊，这是一位女孩啊，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为了和网友见面的时候自己能显得苗条一些，我们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那这个厦门的女孩晶晶，她在健身房里啊，一口气是做了300多个仰卧起坐，然后就出现问题了，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症，住进了医院。这运动不是能增加肌肉，怎么还会让横纹肌溶解呢？那专家表示说，不间断的剧烈运动容易造成横纹肌的损伤溶解，甚至有22%到33%可能会造成肾损伤。所以医生提醒啊，这运动千万不要盲目而为，一定要控制好运动量，而且应该循序渐进，适当的休息。据了解啊，这晶晶的病例并不是个例。那如果提醒大家在剧烈运动以后出现了比如说肌肉肿胀啊、疼痛啊、无力啊，或者是尿液颜色呈茶色或者是葡萄酒的颜色，这些呢都在提醒你，你的肾功能可能出现了问题，最好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看是不是因为过度的运动而导致自己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症。 再看第三个资讯啊，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前两天呢，这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栏目啊，连续报道了一张被传得非常火热的胃部 CT 的照片。那这个照片有什么问题呢？这图片当中啊，说这个胃部 CT 显示里面有密密麻麻的小白点儿，说这小白点儿是什么呢？是喝进肚子里的珍珠奶茶。后来呢，这记者也是亲身的试验啊，喝了珍珠奶茶，然后去做 CT， 结果呢也是同样，胃当中呢这个图片显示有密密麻麻的小白点。节目播出之后也引起了观众网友的关注啊，不少人都想知道说这样的珍珠到底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啊，是打哪儿来呢？那青岛饭店的高级面点师啊，他就介绍说，这个珍珠粉圆其实是用木薯粉、甘薯粉、紫薯粉再加上一点白糖调制的，其实非常简单。那按照这个很多女孩子爱喝的珍珠奶茶的这个珍珠的正规做法呀，那面点师是准备了甘薯粉、糖等配料，也是当着记者的面啊，现场制作起了珍珠，跟市场上买来的珍珠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种在批发市场上买来的褐色的珍珠粉圆啊，轻轻一捏会变成粉末状，自己制作的珍珠粉圆呢，从外观上看没有颜色的，而且非常的柔软。青岛大学化学实验中心的高级实验师呢，就解释说，在肠胃里啊，如果大量的这种珍珠这个吃到肚子里的话，可能会造成短时间的聚集。那短时间聚集体积呢就比较大，体积越大的话呢，消化起来就非常的难了。那不要小瞧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如果一旦发生这个不好消化的情况之后，轻的话啊，可能会比如说到医院咱们做一个催吐，如果稍微再严重一点，可能还会进行一些小的微创手术啊，可能要开刀。所以我们说咱呢这个能健康就尽量吃点健康的东西哈，比如说在这样的秋季干燥的季节，可以多喝点这个温开水是吧，这个白水，其实这是最健康的饮品了。好了，那今天的三条科技资讯结束之后，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导听。那导听过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只要美丽不要狠，一会儿再见。刚刚办过婚礼没几天的 Angelababy， 为了平息整容质疑，按照朝阳区法院主审法官和代理律师的建议，赴某三甲医疗机构在公证员的见证下做了鉴定，最终鉴定结果为 baby 眼角和口腔部分正常，无切口痕迹，脸部骨骼没有动过的痕迹，也没有检查出假体。我们说整容鉴定一般流程如何？整容和微调到底有什么区别？牙齿整形真的可以改变脸型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只要美丽不要狠。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顺子的《没有丑女人》哈。包括刚才我们这个资讯当中也说到了，这个第二个新闻当中，厦门女孩晶晶是为了能够在朋友心中留下一个好的形象哈，不惜是这个强烈的运动来达到这个健身苗条的这种效果。我们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所以大家都有追求美的这种想法和权利。但是前两天呢，这个演员 Angelababy 为了平息大家对她的整容质疑，特别在我们这个相关的律师的建议之下啊，是去了某三甲医疗机构，在公证员的见证之下做了一个面部鉴定。最终的鉴定结果呢，是 Baby 的这个整个头部、脸部和骨骼没有任何的刀口，也没有见到假体。 啊，证明他是没有整过容。尽管如此呢，但是这两天我又看到有新闻出来哈，这台湾整形医院的一个这个谢东颖，他就在社交网站就说啊，说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看，好像觉得 Angelababy 的这个鼻骨和平常人略有不同等等。总之，围绕 Baby 有没有整容这件事哈、啊，也是一直困扰他，也让很多人是特别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新闻当中呢，跟大家来聊几个话题，就是这个整容到底是如何去做鉴定的，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大家生活当中所说到的说，哎，我微调啊，或者是微整形，或者是大家说到的打玻尿酸啊、瘦脸针啊等等，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我们说是不是想要美丽，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不留任何痕迹呢？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解放军总参总医院整形外科的医学博士后张雅洁，欢迎雅洁，你好， 你好，主持人，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新闻，其实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哈，因为 Angelababy 嘛，她是一个名人，对吧？ 对， 是一个演员，公众人物，所以她的这个去做整容鉴定的事，很多人都关注了。但是在这儿，我也想请雅洁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就是到底这个鉴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通过什么样的仪器、什么样的方法，可能来做这样的一个鉴定。 首先我先说一下，大家对这个医学的这个鉴定和门诊就诊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一次的 Baby 呢，到中国科学院这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去就诊，它其实是一个就诊的流程，它是挂了我们这个八大处整形外科齐佐良院长的专家号， 要挂号， 对，是以一个患者的身份去进行了门诊。那么我们齐教授给出的这个鉴定的这个，就是网络上所说的这个鉴定呢，其实是一个门诊病例。那么门诊病例和这个鉴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个鉴定呢是要有专业的机构来组织专家组，对于这个整形时候，比如说我们用的仪器、设备，包括检查手段所得出来的检查结果，进行了评估以后，才能给出一个鉴定，这是鉴定。那么呢，齐教授给他的呢，只是一个门诊病历。那么在齐教授，他只是在门诊病历上签署了个人的名字。首先我们这么说，作为一个个体医生，虽然他是大腕儿，是在我们这个整形界里面的大咖，国际上国内国外都是认可的这么一个大咖人物，但是他个人出具的，他只是一个门诊病例，而不能作为一个医学鉴定这样来界定他。 就是最严谨的说法，这个鉴定和我们所谓的门诊病例，它是两回事。 对对对，是有完全这个本质性的区别的。因为鉴定是要有专家组进行评估才能做出结论的，那么门诊病例医生下的诊断，那只是一个医生个人的这个就是评估，他不能做，不管是什么样的医生，他都没有权威性的。 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比如说就像我们去看其他的病一样，我们都会先挂号，然后挂某一个医生的号。 是的是的。 然后去了以后，医生会给你进行一个一对一的问诊啊，然后包括这个触诊啊等等。 对对对。 然后最后给你的病历本上写上字儿哈。 对。 虽然大部分时候我们看不懂那个字写的是什么，但是总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这个 病历 结论。 对。 所以等于 Angelababy 做的是这件事情。 是的。 那我们的齐教授他可能会做哪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图片上也看到，比如会捏一捏、摸一摸，是这些吗？ 当然，他并且我们经这个就是进行了影像学的检查。那么齐教授他作为一个严谨的医美工作者，就是整形外科教授来说，他出具的鉴定结果是未见手术痕迹。而并没有出具的是未做整形手术，对吗？这个呢，在网上有些时候，这个可能大家 传的时候会误解， 对，误解了齐教授的这个专业术语的这个确信。 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呀？就比如说他做的是有这个刚才说到，比如说会做 CT 扫描吗？ 对，是的，会做。做了 CT 扫描呢，这个呢就说到了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会说到，他明明是整了牙齿，那么正畸和正颌是有很本质的区别的。 正畸就是畸形的畸， 对， 正颌就是我们合家欢的合， 不不不不， 是 颌骨的颌，颌面外科，是这个。 那么这个正畸呢，它是一个口腔，比如说我们拔掉两颗牙，做了牙套，这是正畸。 嗯， 它呢只在一个口腔门诊的这个口腔椅上就可以完成了。 嗯， 拔掉几颗牙啊，戴牙套，紧牙箍都没有问题。那么正颌外科就是非常大的手术了，它要求不管是我们手术的这个环境，包括患者术前的检查、术后的一些维护，它是非常非常严谨，要有一定的医疗程序的。 嗯，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手术。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国内的要求是有具有三级以上的这种医疗机构才可以做的手术范围。 嗯，那要这么讲的话，正畸和正颌都会纳入到我们老百姓传统理解的这个整容吗？ 是的，是这样子。那么现在其实这个老百姓把这个整容啊，现在叫做美容外科或者美容整形外科。 嗯， 这个呢，它只是我们整形外科的一部分。那我们整形外科分了很多很多种，就是很多的分支。那么有哪些呢？我先给大家做个科普。 捋一捋。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挺多的这一块。 嗯， 那么它有什么呢？它有烧伤整形。 嗯， 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颌面外科、颅颌面外科，比如说我们这个车祸以后的颅颌面的骨折。 嗯 啊，还有一些这个唇腭裂都属于我们颅颌面外科。 嗯， 那么还有手外科，就是并指畸形、多指畸形这些。其次呢，显微外科，就比如说一些这个神经血管的修复重建。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容整形外科，这个呢，它主要是对于我们正常的解剖结构给予了修饰和美化。 嗯， 这个是我们一个小分支。再下面就是美容牙齿外科。 啊、哦，美容牙齿这是单拎出来的。 那当然，那当然。那么还有剩下呢，比如说瘢痕的外科啊、还有一些毛发的整形， 嗯，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国际上越来越关注的私密部位的整形，这些都属于整形外科的范畴。 嗯， 整形外科是包含的非常非常广泛的。 对，这里面囊括的既有比如说我们因为先天的原因导致的啊，也有包括比如说后天这个遭遇了一些比如车祸呀或者是烧伤啊等等情况，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被迫的需要去做一个整形的。 对， 当然也包括很多人为了追求一个更美好的自己然后去选择的。 是是是 啊， 没错， 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就针对说这个美容整形这一块，因为大家现在我们有时候可能老百姓当中术语没有那么的准确，比如大家会说微整形，或者说我做了个微调，那这个微它到底微在哪儿？ 这个呀，我可能又得给大家这个纠正一下这个概念。 嗯， 那么大家经常说到这个微整形算什么？那比如说我提个问题啊， 嗯， 那比如说打了一个耳孔，打了一个耳朵眼儿 啊， 俗话说那是算 整形，这太常见了， 是微整形了呢，还是化妆了？ 我觉得应该算微整形吧。 啊，对，你这个说法是对。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就说不算，我算化妆， 嗯， 我算美化我自己。那么我们打了个鼻孔呢，做了个鼻环算什么呢？ 嗯， 所以说这种就是说对于自己面部不够满意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微微的调整，包括我们做了一些牙齿的美化，比如说我们去美白牙齿，这个又能做微整形吗？其实也是一个微调。 嗯， 这个呢跟我们正就是老百姓所想到的这种整形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 嗯，其实还是观念的问题。 哎，是的是的。 就往往传统上我们会觉得，你看以前的女人，比如说咱们那会儿没有激光枪的时候，那好像原来听说都是拿那个 拿几个绿豆， 对，先磨特薄的时候拿那针一穿，哎呀就即使疼也得忍着，为了美嘛。 嗯， 后来出嫁的时候戴个耳环很漂亮。现在大家觉得，哎呀扎个耳洞，别说扎一个了，扎那么一串都不觉得是什么。 整形这个呢，就是说追溯到就是追溯到它的这个渊源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新兴的学科，虽然它是新兴的学科， 嗯， 只有这个可能100年左右的历史，但是在我们的春秋时期，在我们的这个南宋时期就已经在这个书籍里面有记载了。 嗯， 那么他就写了在女孩子出嫁之前做这个整容术。 啊， 所说的这个整容术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开脸啊，去这个汗毛啊，他们那个时候是这样来理解的。 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演的那蹬根绳儿啊， 哎， 然后在脸上蹭来蹭去。 但是 整形外科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美容外科呢，它也是在近百年的时候才越来越商业化和让大家认可它，并且现在的热衷这个这个我们能叫什么叫活动吗？还是叫这个行为？对， 是。而且说到了这，虽然只有短短一百年这个左右的历史，但是这个技术总是在突飞猛进的。 是的。 因为我做这期节目，我也查了一下，比如现在说到了很多没有任何手术痕迹的，或者说是没有假体的，或者说是使用自体，比如说自体软骨、自体脂肪进行塑形的等等。就是也想请教一下这雅洁，为就是现在我们对这个所谓整形方面的这种比较高大上的高端的技术是什么？什么叫做自体软骨、自体脂肪？ 是这样的啊，我先来解释一下自体脂肪。现在呢，比较热门的这个整形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项目里边，有一项是自体脂肪移植。 有专门一项。 对，有这一项自体脂肪移植。那么这个昨天前天我们都在进行这样的手术，比如说很多女孩对自己大腿非常不满意， 胖， 对， 脂肪多， 上身很瘦，但是呢腿又很粗，平常只能穿裙子，不敢穿裤子，穿起牛仔裤来觉得那个腿像穿了一条马裤， 就不自信，是吧？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呢，就是说像穿马裤，我们叫它马裤畸形。那我们把大腿呢，把它修饰的更加的修长，把腿型延长了，那么我们多余的脂肪怎么办呢？在我们面部或者胸部不够完美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脂肪经过提纯，然后移植到别的需要它的地方去。那么现在呢，就是比较热衷这个热门的自体脂肪移植。那么脂肪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软黄金，它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自身的软组织。它不但可以塑形，也可以这个进行软组织的填充。我现在再说一下，就可能说的有点远了，大家可能对这个面部的衰老一直都有一个误区，觉得我的老了皮松了。 就是我们说没法抗拒地心引力嘛，会一直下垂嘛， 就是皮松了。是这样。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临床的研究和实验，包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这种调查，临床调查来说，人衰老以后，其实皮肤的延长没有多少。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皮肤松了？首先有一个呢，是我们的骨骼萎缩了，我们的骨变薄了。第二呢，是我们皮下的软组织的脱失，就是软组织也变少了，不管是肌肉变薄了，还是我们的脂肪组织萎缩了。 它是萎缩了，随着年龄的增长 萎缩了。对，我们胶原蛋白的含量降低了，我们这个皮肤里面的透明质酸的含量减少了。那么脂肪，自体脂肪里面它所含的脂肪干细胞啊，包括一些有生命的这些因子，它填充到我们面部缺损和这个凹陷的地方，起到一个饱满和圆润的目的，使我们的面部体现一个年轻化的状态。 所以这就是刚才说到的 自体脂肪的 进行塑形。 对，那么软骨 也是。 对，是的，软骨它只做一个支撑，作为一个支撑，比如说鼻中隔软骨、耳软骨，我们来做一个鼻尖的塑形，这个呢，它这个避免了以前用假体可以把我们的就是异体啊异物 会有排异性吗？ 会有排异，会有这个组织不相容，把这些的这个弊端，怎么说呢？避免了。 所以肯定就是用自己的，你要一定要用自己的，肯定比的 更好， 是这样一个道理。 对，是的，是的。 但是我当时突然反应过来，就是比如我们有一种说法哈，说就比如说拿这个腿型也好，那个体型也好，我们都说是它有遗传因素在，对吧？有这个，比如说妈妈是什么样体型，有时女儿就非常的像。那就算你做了移植，它会不会比如说时间长了，我又回到原来那种状态了？或者 不会是这样的？ 不会吗？ 对，我们进行了体型的重塑以后，那么它如果不是猛的胖起来或者瘦下去，它一般来说会保持在我们的塑形后的这个体型的，会保持很长时间。 所以这个是刚才解释了，现在应该是现在比较先进的这个技术，用自体材料。 对对对。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接着和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咱们解放军总参总医院整形外科的医学博士后张雅杰，再来探讨一些在老百姓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关于美容整形方面的问题，比如大家说的打玻尿酸啊，这是什么东西？还有这瘦脸针往脸里到底又扎的是什么？那一会儿稍事休息，我们接着来聊。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AM 八二八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幺零零点六，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只要美丽不要痕。我们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大家都有一双欣赏美的眼睛，都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在自己眼中是最最漂亮最最完美的那个自己。那今天我们说这样的话题，也是因为前段时间啊，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影星Angelababy 啊，她呢也是从出道以来就一直饱受整容的质疑。那在前两天呢，她是特别去了一家这个三甲医疗机构，请了最权威的人士呢，做了一个，刚才我们的嘉宾说了，这应该是一个门诊啊，出诊，等于是做了一个诊断。最终的这个诊断结果呢是说他没有做过这个，就是没有手术的痕迹啊，是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那我们从这个新闻出发呢，要和大家探讨一下，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比较倾向于做一个这个美容整形，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是微调也好，还是说这个做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手术也好，为的是能够让自己呢这看起来更加的年轻，更加的漂亮，更加的自信。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解放军总参总医院整形外科的医学博士后张雅杰，再次欢迎雅杰。你好。 你好。 刚才雅杰给我们做了很多科普方面的这个介绍哈，尤其说到了现在比如说这个去做一个检查的话，我们的这种 CT 啊，还有包括现在咱们相对比较高大上的，比如用自体的这自体脂肪或者自体软骨来进行这种重新的这个塑形。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以前大家听的比较多的，但是呢你说有多清楚多明白又有点模棱两可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玻尿酸， 对 啊，还有包括瘦脸针，这是一回事吗？这都分别是什么东西 啊？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玻尿酸，它是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它就是存在于我们正常的真皮组织里边的，它呢是一个保水的成分。那么我们看到年轻的这个小朋友，他的脸呢非常的水润，很饱满，那么他透明质酸的含量就要比我们60岁的阿姨要含量多很多了， 就上去想捏一把，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水当当的这种感觉。那么它的透明质酸含量呢，就要相对于来说我们成年人或者是年龄更大的女性要含量要多出去很多很多倍了。那这个真的是存在于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物质。那么呢，因为我们年龄的问题，它这个透明质酸包括胶原蛋白越来越多的流失掉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手段把它重新的注入到我们皮肤里面，使我们的皮肤更富有生气。 哎，也就是说看起来就像婴儿般的那种， 对， 有弹性，好像这种看起来特别饱满的感觉。 对对对。 哎，之前我有一个同事跟我说这个玻尿酸的时候，就说它是注入到比如说你的这个皮肤里面下面，然后 说它是可以来回跑，就是捏过来捏过去，可以让你就来回跑的这个，比如说放在下巴这个地方，那就可能是不是就会有就是让它更立体的感觉，是这个东西吗？说的 玻尿酸是这样子的。玻尿酸呢，现在呢，因为分子含量的大小，那我们呢，把它分成了，比如说保水用的，塑形用的，分了不一样的这个适应范围。那么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可以来回跑，原则上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听着也怪吓人的， 对对对对，这来回跑， 一碰就跑了。 是的。那么玻尿酸呢，它早期在72个小时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和我们组织融合在一起的，它可能更容易塑形。比如说就像说的，医生做完以后要有一个塑形，比如说捏来捏捏去，像捏橡皮泥一样，我想要这个下巴尖一点或者翘一点，可以通过医生的手法让它有一个正常的形状。但是72个小时之后，它和我们组织相融了以后，它就变成我们组织的一部分，它是不会来回跑的 啊，等于有一个时间。 对，是的是的。但是早期它肯定是会这个塑形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捏得变形，真的是可以这样。 那这个既然跟我们的组织融合，它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慢慢慢慢就比如吸收了或者流失掉了， 代谢掉了， 会代谢掉了。 对，是代谢掉了。因为它本来就属于我们组织的一部分，我刚才说了。那么它会跟着我们正常组织的代谢而慢慢代谢掉。那我们呢，这个是根据分子量大小的不同，它代谢的有时间的快慢 啊，这还是有分类的， 当然了， 有区别的。 是的是的。 好，这是说的玻尿酸啊，也给大家解释了，这本身我们人体当中就会自带，对吧？ 对， 只不过说随着年龄增长，它会慢慢流失的越来越快，然后越来越少。 是 那接下来再说到的这个瘦脸针，听起来挺形象的，就是为了让脸瘦呗，但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脸瘦下来？这个 它是这个瘦脸针啊，大家经常说的这个瘦脸针，其实呢它是 A 型肉毒毒素。那么肉毒毒素分了很多型， A 型 B 型 C 型分了很多很多型。那么 A 型肉毒毒素呢，它最早呢是治疗于我们心脏的，作用于我们心肌系统的。但是呢这个医生呢，他做了这个给心肌这个就是有疾病的患者做了以后，他发现脸上的皱纹没有了 啊，就找了附带效果。 对，经过了这个实验以后呢，他这个最后发现，A 型肉毒毒素可以抑制我们乙酰胆碱能神经。那么乙酰胆碱能神经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我们神经肌肉的接头的那个突触，这个神经，它这个突触啊，就是使它的这个突触它放的这个电压降低了，那我们肌肉呢，它就收缩的强度没有那么大了。那我们肌肉就会保持在一个平稳和平缓的状态，那么它力量没有那么大了，它自然就用进废退了。 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哈、 是的， 这个作用机理。 是这个药理它是这样子的，而不是大家想的我扎了一针这个肌肉就没了。但是现在呢，国际上有两种这个说法。一种说法，为什么我们做了瘦脸针，您看您好多朋友就说，哎呀我打完我半年就恢复了， 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听到他们就说反弹了，我说这跟反弹完全不一样，是恢复了。那么以这个学术上现在两种说法是什么样的呢？第一种说法就是乙酰胆碱能神经又恢复了。恢复到原来的强度，我跟肌肉接上了， 就是之前把它给麻痹了，让它这个能量变小了， 对对对， 结果它慢慢反过劲儿来了， 对， 又强大起来了。 第二种说法呢，就是它的这个旁路分支又长出来了，就是你把我这个主干给裁掉了，那么我旁边的我这个 我继续生长， 对，是这么两种说法。不管是哪种说法，那么就是说我们肌肉的力量又恢复到原来的程度了，而不是大家经常说的我又反弹了，没有反弹。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不管是玻尿酸也好，还是瘦脸针也好，就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 当然不是一劳永逸的。 嗯， 包括我们经常有一些患者来问我，医生这个保持时间有多长？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对这个问题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解释。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年轻化的手术，面部年轻化的这一些治疗以后，是的，我从您的38岁或者40岁把您恢复到了比如说30岁33岁， 不是18岁 吗？对，咱们就客观一点说啊，恢复到了，那么您的衰老期是从新的30岁又慢慢开始的，而不是我把您定格在30岁了。 就是没有这种神奇的功效。 不可能就是说我做完以后，我跟您说了这个可以保持3到5年， OK， 那3到5年一直都特别年轻，突然到第五年的时候变老了，那不可能的。 嗯， 所以它是在您的一个新的年龄段又慢慢开始衰老。那我们整形外科医生只是延长了我们求美者的青春期而已，而不是定格。 嗯，就是任何人不可能跟时间抗衡。 对， 只要时间一分一秒的过，我们还是会 慢慢的衰老。 对，该经历的总要经历哈。 对， 但是大家这颗爱美的心，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阻拦，对吧？ 嗯， 包括现在大家这个经济条件好了，水平好了，包括在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哈，其实做这样的选择，有这样想法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在这儿我也特别想听听，雅洁，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能不能给我们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个美容整形它的利和弊到底在哪儿？就是是所有人都适合吗？ 怎么说呢？我经常跟我的这个就是求美者，就是来门诊的这些女孩子，包括大姐，包括阿姨，经常跟他们说， 没有男士吗？ 也有， 少一点啊，相对。 对，那么就是这样来说呢，我就说，如果你想保持年轻，越早找我越好。那么每个女人，每个爱美的人都希望自己保持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那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想慢慢就是老的优雅一点，那么你可以晚一点找我，那我们变成一个皱纹少的老太太。 嗯， 而您已经到40岁了，我没有办法再把您拉回到25岁的时候，那我真的是回天无力。所以如果想保持年轻，不要像以前的误区，我想着我还早，我非得等皱纹出来我才去找。 嗯， 那么我们可以提前的来预防。那这个呢，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提前的消费的 意识， 让自己美，而不是说要拖到我已经接受不了我自己的容颜的时候才想着去干什么。 是，其实不光是说要不要去做整形，其实我们说现在比如说大家用一些护肤品，保养品， 是 也应该是尽早的用， 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那么这个20多岁的女孩就开始用眼霜了？我们从19岁开始，女性的第一条皱纹就已经产生了，那我们尽早的去抵抗我们的皱纹的出现，不是更好吗？ 嗯，所以这是时间上面的观念的这个改变。 对，是的，是的。 那有没有风险？一定是有风险的吧？ 嗯，我可以这么说，所有的治疗，所有的手术，不可能没有痕迹，它多多少少的会有一点点小的痕迹。那作为我们专业的医生来说呢，我们如果去鉴定或者去检查，那我肯定会直奔主题。 嗯， 我可以查得出来，我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一般人来说，现在尤其现在的技术，我们可以做到不易察觉。 嗯，所以这是刚才雅洁给我们得出的最后的这个结论哈。然后我们回到今天一开始我们的这个新闻话题，其实从这个公众人物也好，我们说这个演员也好哈， 对， 他们的这种不管是有没有整容，或者说来证明自己是否整过容，其实我们说现在大众的这种接受程度都是非常宽容的。 对，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意一个人，更在意的是他是不是有好的作品。我们说这朱颜易改，但是你要靠好的作品、好的人品来展现自己的自然美，其实这是更重要的。 是的，是的。 那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说也是，虽然大家都有权利去追求更美、更好的自己，但是外貌美和我们的心灵美相比，我们的这种这种优雅的这种感觉、这种心灵的美好，还有包括你那种淡定从容的状态，其实都是最美的哈。 是的，是的，是的。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雅洁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样的话题，谢谢你。 也感谢主持人。 好，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